天哪，简直太棒了吧！ 他不要出诊费，哦、然后我们当时、 哎、你不要出诊费吗？ 甚至不要小费。 啊、我们那个时候爬山的。 啊，是我跟你说，周驼，你还是打消去那儿面试的那个念头吧啊！ 哎呀，但还是非常服务亲厚啊， 特别特别 nice 的一个护士，然后就是一直在微笑着在问你这些东西，感觉到很温暖。 英语 本 说英语， 英 文说英 语 啊，但他还会安慰你说那个没关系啊，可以这样， 好棒啊， 很正常啊，你来到这里怎么怎么样？ 而且最后告诉我们他的工作时间，然后他的工作时间之内，他咱都可以去找他， 随时打电话， 对，随时打电话， 好棒啊！ 然后开了退烧药，只要100株， 100台株啊， 20人民币， 对。 然后不要小费， 不要小费， 他特别感动，他就觉得这个护士就是大夫，我们知道是护士还是医生哈， 嗯， 就是服务特别好，然后他还特别准备了更多的小费给他，他就不要， 分文不取， 对。特别坚决，我还问他，我说确定吗？他说对，确定， 真 不要小费， 谢谢他。 哇，真的 特别 感 谢， 好 感 动啊！ 对，所以其实，在外面住酒店其实也很多了，但是这次发现你遇到了事情之后，然后就是这种感受还是更深， 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才会体现出来。 其实在路上的时候，特别是出去玩哈、就是你什么事都没发生啊，你感觉这一趟也还好。 对、 一旦出点事情，情侣之间、朋友之间，这是护士的照顾，比如说朋友也是已经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的， 对 不 对, 对, 对？ 其实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温暖会 太 直 接了， 这会给你的触动更大。 甚至我们到了清迈，然后那个当时那个清迈我们住的那个民宿的老板娘也是、会亲自到我房间里来给我看，然后推荐他平时吃的药，给我几种药让我选，就是你发烧的时候吃什么，头疼的时候吃什么，他就给我、然后让我随时有问题去找。 当然，人间有真情， 真是人间有真爱， 真的有的啊，泰国加分了啊。 对，泰国加分了， 香格里拉加大分了。 对，香格里拉。 说到香格里拉，还有一特别逗的，聊聊那个门口那保安的时候。 对 啊，门口小保安， 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后来才知道是泰国的，好像这些大的酒店都是不允许带榴莲这种水果进去的。 哦， 榴莲。 对，然后在香格里拉，它是每一个进去的客人，每一个人都要安检的。包 好， 对，有没有榴莲？那还用安检吗？ 但他不是为了安检榴莲，可能 安全考虑。 但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这还有安检，还挺放心、挺踏实的。结果我们那天晚上去的是帕彭 夜 市， 夜 市，一会儿让他给你讲帕彭夜市吧。我们从夜市回来买了很多吃的，然后他吃的东西是不需要过安检的，他就让我们直接拎进去了。拎进去，我们捡完了包，然后突然有一个那个门卫的这个小哥就就是那种警觉的眼神看着我们，就指着我们水果的那个袋子，他要再看一下。然后那大白就举给他看，然后他就特别惊恐的说 no, 那榴莲 naughty in, 就这样的。 啊，榴莲啊、 后来我们就说那怎么办，然后我们俩其实就是0.01秒那个对视的这个时间、我们俩就想要不然在外面吃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对视的时间。然后他突然就迅速的递过一袋餐巾纸。就是这种服务，就是那意思是，如果你要是在外面吃、我给你餐巾纸，你在旁边，你吃完再进来。 哎呦， 我的天哪！哎呀，这个服务简直太到位了。 对，瞬间我们俩都笑喷了。 就是其实他也是理解你，然后你。 然后让你很温暖，不觉得很哎呀？你说我买个榴莲，你不让我进，对吧？然后 我想问，替大家问一下，为什么不让？因为味道太重， 味道 可能 有些人会 受不了， 了解 那个味道。 然后我是后来回来一查，好像是整个泰国是有这个规定的，就是大的酒店是。不能带这个， 这是好的提示给大家。 对， 是的， 在外边吃了再进来。 对，你们酒店自助餐都没有榴莲。 咱们上飞机什么的， 对 吧？ 味道很浓的那 个，带这 个 榴莲上去的，对。 哦，小哥棒棒的， 棒棒的， 特别暖心。 所以可能这个在东南亚地区，这个服务业好像还真的是就是他们意识超强。 这角色如果让宋小宝演的话，特别行。 赶紧的，别闹了。在外面吃完再进来， 棒棒的， 对，真是棒棒的， 到你的环节啊，包括 这个刚才他说到的那个帕彭夜市， 对， 帕彭夜市很出名啊。 我是真不知道，泰国我这回头一回来嘛， 第一次去 ，对。然后我们本来说想逛个夜市嘛，然后他身体不是特 舒服， 对，我说那咱就找一近一点的， 好， 对吧？啊，然后溜达溜达，去帕彭夜市。下了车，下了车。 离香格里拉远吗？ 还行，打车，我那天有点堵， 有点堵， 也开了10来分钟吧。 那还远呢，10来分钟，他刚从电话南门就走到这南。 是是， 对，它其实泰国有很多很多夜市，但每一个都不是很大，但它会遍布在很多地方。 对， 刚一下车就好多人特别热情的围过来，就跟 围过来挺吓人的。 对对对，就跟咱们这儿下了火车站，好多人问你打不打车那感觉。 对，那个瞬间心理压力暴增。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但是还好还好，就是他们不强求你 啊，对，就是问你嘛， 对， 只是问一下嘛。 问什么呢？就是问我们看不看瘦。表演， 哦，表演， 各种瘦。然后后来我首先真是不是特喜欢这东西，然后还觉得有点反感。然后我们俩就逛夜市，买东西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很多吃的东西，然后 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误打误撞的，我们就进了他们那边的一红灯区。 哦。 有日本风情街 哦， 我知道那块儿，我去过， 去过 哈。它那是一条非常那个，特别的，可以说是中心区的一条街。 对，对 它是一共我记得是八条， 对， 日本是一条， 对， 然后有一个我记得特别清楚，Sunshine有一个大标那个，那是一条，对，然后还有什么都是各种 它的不同主题， 对， 对 就是曼谷的八大胡同嘛， 嗯嗯， 对，友情提示不要随便看景， 对对对， 你说那个。 后来我们回来看的时候，看攻略的时候，上面都这么写的，不要去， 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啊啊！你怎么这好吃的呀？ 好吃的太多了，几乎 每一家 每一家的味道都会吸引你，包括水果， 而且它那都是在小摊上， 铺天盖地的水果，非常便宜， 非常便宜。 对，就在曼谷，其实我们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已经觉得不贵了，但是后面再去清迈， 清迈更便宜， 一半的价格， 天哪，那还 你举个例子，一半价到底是什么区间？ 比如说就是手掌这么，到了清迈哈，手掌这么大的牛油果， 牛油果， 然后它是一公斤，一公斤两斤吧，合人民币12块钱， 我的天哪， 是清迈吗？ 清迈。 哦，那便宜， 那是太便宜了， 比我拳头还大， 便宜便宜，好便宜啊，鳄梨嘛， 对，鳄梨， 好便宜啊， 对， 了解了。 有没有喝那个小橘汁儿？小橘子榨的那个汁， 吃了小橘子 啊，那个超甜，简直。 对，然后它在夜市上其实有很多你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但是你就放心大胆的试就好了， 吃就好。 就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你吃了绝对不会后悔。 有你说那种小串吗？有吗？ 也 有， 有小串，有那个青木瓜沙拉， 对， 自己都是砸出来的，那个超级好吃。 对， 然后还有烤那个香蕉薄饼， 没错。 对，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气人，你 吃青木瓜沙拉在那边便宜到40泰铢一份儿， 一份 和8块钱。 对，就是那样的 青木瓜，对对。然后其实曼谷，这我们本来没太想多说的，一下都搂不住了啊，一下就说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咱们走吧。 清迈 了， 还有13分钟，清迈 13分钟， 清迈，对对对。 我们其实这次给清迈留的时间还挺长，去了一个星期， 一周的时间。 对，然后安排的重要的行程吧，我们觉得。先说必须说的，就是当时也没想到在清迈会有热气球。 热气球 哦， 热气球 浪漫起来了呢。 对呀，可是热气球这个，首先问一个安全的问题啊。 对， 好多人都没在泰国坐过热气球。 怎么样？你们觉得？ 我们是感觉泰国的热气球好像大家坐热气球比较多是在土耳其。 对， 然后土耳其是那种多人框的热气球，比如12个人、16个人、18个人 成组上去。 然后清迈这边都是4个人框的。 啊， 其实体验会更好。 开热气球 加开着驾驶室 5个人 。对， 天哪！ 然后它大概空中飞行是1个小时左右吧。 就必须凑齐4个人才能起飞。 45分钟到50分钟。 如 果就预约的，要预约的， 对，是要提前预约，他可能会给你安排4到4个人。我们当时跟我们一起的是两个，是哪的人？ 立陶宛的夫妇。 啊， 立陶宛！ 妈呀， 天哪， 大高个儿， 可能是世界各地人都会来这儿。 是是是，怎么样？清迈从上往下看的感觉漂亮？ 田园风情 啊，田园。 对，然后我们那天选的是去看日出。然后刚好那天那个天气还很好，也不热。清迈现在是旱季，然后早晨大概14-15度。很凉爽。 14-15度现在清迈的这天气。 对， 那中午会 中午30度。 哎呦，这个天气太好了。 对呀，而且关键是它不下雨，这个时候。 对，不下雨。 太棒了，晴天都是晴。 对，然后那个飞行员特别棒，是一个拉脱维亚的漂亮姐姐， 美女大 美，

是如果没有什么